喂，嚟到第十五集咯， 第十五集， 系啦。咁我系视觉观影嘅班主 Alex 啦， 我系器官影技术嘅器。 诶，今次又齐翻人啦，又 系啊，唔系上次都齐人嘅，上次齐人嘅。 系啦，咁嗱，喂，今个礼拜 好多戏讲， 好多戏嗱，我又好忙啦，开始亚洲电影节啦，所以呢啲正常电影啊、优先场电影又应该，我就可能睇少啲啦，就唔会睇。 其实十月十一月通常都系好多戏谷上嚟嘅， 都系啊， 年年都系呢两个月系会最多戏嘅， 谷晒上嚟嘅，所以就而家都应该都可以慢慢去。讲下啲吓近期上嗰啲戏啦，咁我谂今节都系你我睇一套啦，你又睇咗两，你睇晒两套啦，咁可以讲你睇一套先啦。 上叫上个礼拜嘅两套都比较瞩目嘅戏啦， 都瞩目嘅其实系啊。 咁我讲嗰套啦，就系、是《恐惧斗室之狂魔再现》。 喂，玩到第几集咁似？ 今次系第八集， 第八集系咯， 系啊，你系咪冇睇啊？你之前 诶，唔系我睇到第唔知第五集就停咗啦。 咁够噶啦，其实 够啦，应该。 因 为 我自己觉得其实系头三集真系正嘅，系真系鼓励唔到嘅，去玩嗰啲人性啊，啲桥段系真系唔错。但去到之后嗰四集就真系乱咁嚟， 完全唔知发生。不过我觉得佢睇到第四集已经其实应该都完美噶啦。 唔系第三集阿即傻已经死咗啊嘛。 系咯。 咁你第四节就去到第七集，你不断喺回忆啊。我原来佢生前可以一直铺排咗咁多，足够俾佢铺排咗四集。 原 来 翻兜再翻兜 咯 喺度。 系啦，翻兜所以就系啦，佢死咗咁今集点兜咧？呢一样我觉得系有惊喜嘅，佢系兜到嘅，兜到兼且出人意表，但系成件事系兜到，我觉得系真系 OK 嘅。 咁点咧？ 系啦，我初头谂啊，你会唔会好似以前，譬如嗰啲黑色星期五啊、月光光、心慌慌嗰啲，嗰除咗死极都落咗地狱又上翻嚟，哇！玩到咁大咧，你始终即傻一个真人嚟噶嘛， 系 啲咁癫嘅人，但系。佢成件事嗰個邏輯都係 OK 嘅，咁同埋我期待，因為呢位導演唔係求其揾個拍啲 B C 級恐怖片嗰啲人，去拍過之前《逆時空追擊》同埋《2019獵血都市》啊 ，OK 呢兩套正嘢嚟啦，都係咁，所以都有期待嘅。咁啊，咁今次個故事講咩咧？咁即係你睇過《恐懼斗室》，大概都估到係咁樣。咁有幾個陌生人突然間房醒咗，就叫佢玩一啲死亡遊戲咁樣啦，叫佢做一啲好艱難嘅人性抉擇啦。咁與此同時喺另一邊上呢，就出面有一班差佬就喺度查緊，咦，到底呢一連串嘅進行緊嘅遊戲係邊一個搞出嚟嘅呢？係咪到底啊即傻未死呢？咁佢哋就玩到好大喎，佢真係走埋去抄埋去坟墓啊，咦條屍又真係唔喺度喎，咁到底點解 唔喺度呢？ 係啦，點解唔喺度，同埋到底係佢真係翻山啦，定係佢又有無限個徒弟，大家睇過之前嗰幾集都知，唔知去到成三四個徒弟，徒弟又有徒弟㗎啦，咁到底係點樣呢？咁最尾係兜到嘅成件事，我係 估唔到啊， 係啊係啊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话今集呢，就你想睇佢上几集嗰啲咁变态人嗰啲好似玩到血腥大官员咁样，就真係少啲，因为今集真係纯粹玩一啲劇情啦，好似头两三集咁玩返个故事嗰个 flow 啦，同埋佢会去諗返啊到底应该点样铺排呢一个所以好似好震撼嘅结局咁样啦，咁即係因为我都好期待食晒花生，到底你点样兜啊即傻走返咗，真係佢真係出返嚟喎。咁、那个结局我就唔剧透啦，咁但係我可以讲，如果你睇个头嗰一堆啦，你睇到少少你大概会估到嘅，但係你估到之余佢用个咁样嘅 flow 去铺出嚟呢，我觉得係有惊喜嘅，同埋你可以呢一集完到又得拍多集亦得，当然拍你拍够80集都得， 佢应该都好犀利㗎，你已经拍第八集。 因为今次系嗰个好似系票房同埋口碑都系咁多集 so far 最好，其实我唔知点解可以好过第一集，咁但系 so far 最好，咁我相信都有得再玩落去。 不过其实第一集嗰阵时睇嘅原因，因为都其实几意想不到嘅，其实个故事系，即系你都估唔到原系咁，估唔系咁玩噶嘛。 唔系第一集其实唔系好有 noise， 出咗碟。 系啦，出碟先嘅， 系啦，跟住先开始啲人推， 仲要出唔同嘅版本啊嘛，嗰时先个碟包出嚟咧，即系你惊下先。 咁係囉，所以今集我覺得有少少想學返第一集，咁佢係做一啲人性，佢真係人性抉擇，或者唔係求其叫你八條友互相怼嚟怼去，咁佢真係有少少人性抉擇，同埋佢嗰啲抉擇位你真係叫做所謂犧牲你身體少少部分咁樣啦，你真係生存到嘅。 啊 ,ok。 唔知你前幾集係根本你睇嗰隻 game 你都知道冇可能，你 斬 到甩皮甩骨你一定死硬㗎，但係嗰啲人唔知點解玩咗咁耐都甩皮甩骨都仲冇死。 你咁講，我記得好似其中一段 电影预告呢，即係呢个电影预告讲啦，就係、是、好似係佢哋扣咗喺条锁链度啦，咁即係 呢 个前仔个锯啦，咁即係 呢个开头嗰场啦，係呢个开头嗰场。 其实呢个都几驚喎，望到嗰时 呢个系几驚嘅，同埋嗰晚我睇首映礼，佢都直头揾咗一个嗰啲林记啦，重演翻呢一幕喺个首映礼嗰走嚟走攞条绳跟住走嚟走。咁呢一幕佢都叫做贯穿到成个故事，首尾呼应嘅，系正嘅呢一个设计。咁但係佢中间我鍾意佢中间嗰啲设计系比较简单，即係你唔会话根本冇可能玩到你睇根本死硬嘅，咁做咩呢， 唔好意思啦， 纯粹残杀一班人咁样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想真系想睇嗰啲咁变态咁血腥，就呢套就真系有少少失望嘅。咁、但系如果你又想玩返好似头几集嗰种咁有咁爆嘅 idea 啦，同埋系嗰个内容方面嘅铺排，我都呢一套系真系 OK 嘅，系即系你可以抹走前嗰几集嗰啲咁离奇嘅故事咁样啦， 我嘅阴影添。 系因为前嗰四集，我觉得系佢嗰个佢又硬系要玩一啲出人意表，或者为楼而楼嘅嗰啲，根本都。你讲晒啦， 冇意思啦，就 阿 Jigsaw 生前应该铺排咗十年之后发生咗啲咩事，咁呢个系扭得太夸张，但系呢一个系个结局系 O K 嘅，咁所以就都可以值得推介大家睇啦。如果大家中意呢一个系列，咁你中意呢个系列，你点都会睇嘅呢套， 咁都会嘅，因为始终你睇开都系梗系想睇下佢点样玩杀人嗰啲方法噶嘛。 系啊，同埋因为真系有嗰种好奇，到底点解佢仲可以。兜到上次叫终极审判，终极咗啦。上次虽然我觉得根本好多人冇解释， 都冇审判到啊。 系啦，咁但系呢集有少少叫抹咗上面嗰啲咧，因为其实佢对上一集嘅解释佢都系冇解释到嘅。咁嗰啲算鬼数啦，嗰啲兜到烂咗。 佢会唔会当系一个单独嘅故事去做咧？其实 同前面都有连贯嘅。咁但系你用一个单独故事嚟睇到嘅，因为我有朋友系冇睇过之前嗰啲。佢就咁睇呢集，佢系都明佢做紧咩，因为佢有时都有翻少少回忆片段，咁佢都愣翻少少啦。咁因为嗰个结局都出人意表，我就都唔讲个结局啦。但系睇到个结局系成件事系解得通嘅，呢个我觉得系 OK 嘅。估计 唔到咧。 系啦，咁啊，讲完呢一套叫做恐怖片啦，咁啊讲一套就即系一套大片啦。咁我好多人都已经 睇咗啦，应该 睇咗啦， 系咯，女神啦。 就是雷神骑士侠三诸神黄昏啦。 我都好少去睇雷神呢套电影，因为之前 你头两集冇睇。 我头两集其实睇碟咯，冇睇。 头两集其实好普通噶。 冇睇远，因为我其实对雷神呢个 character 嘅又唔系特别太深感受嘅。 系。 即系相对嚟讲 ，Marvel 入边所有嘅 Avengers 啦，咁讲 Avengers 所有角色入边，其实我谂我对雷神呢个角色其实最兴趣，其实最叫不大咯。即系独立拍出嚟嘅电影啊，我讲。 系啊。 即系 even 我连 Captain America 我都起码睇两集啊。即系我谂雷神系今次先第一集先系选睇咯。 因为其实我觉得雷神头两集嘅存在意义就系铺 Avengers 第一集同第二集咯。 系。 佢出嚟就係為咗鋪佢同，但其實佢呢一個人，我覺得 Avenger 入面佢嘅作用都唔係好大。 佢都唔好大，因為攞住個槍去揼啲嘢。 係啦，你唔同你話 Iron Man 啊，呢有啲智慧啊，同埋 咁 Iron Man 因為成個 Avengers 嘅基地都係歸於佢噶嘛。 係啦，咁你雷神其實就真係好似一個比較 side cast 咗嘅一個角色啦。咁但係嚟到今集。我都未同你讨论过呢套，你好唔 OK 啊？我自己几中意 嘅。OK 喎呢套，因为嗱，首先嘢就系我睇翻之前嗰两套，即系经睇碟本睇翻啦。其实我觉得雷神奇侠之前嗰两集咧，就比较系认真严肃少少嘅。咁今次好换唔换咧？就换咗呢一个低俗僵尸玩出征嘅导演。 系啊，个导演我唔识读佢个名。 总之佢哋啦，咁换咗佢哋啊。即其实你睇电影预告嘅时候，你会觉得好得意，即系点解雷神会突然间成个角色个性格会变晒？ 系啊系啊， 即系明明你睇紧，就算 even 你睇 Avengers 嘅时候咧，其实雷神嘅角色都系严肃噶嘛， 系啦、 啊，即系未系去到好玩嘢啊，好跳脱咁样感觉噶嘛、啊，今次真系180度变啦， 呢度成个 变晒， 成个变晒，同埋唔止佢啦，连佢嘅 佢细佬都系 啊，佢细佬又系啊，同埋阿变形合衣都系， 变形合衣都系啊， 系攞咗三个好似小。学鸡咁啊，斗嚟斗去好好笑。 完全系，即系基本上嗱，即系唔止佢哋几个，我觉得连个奸嗰个角色，即系 K Venture 演嗰个角色都唔系话真系好。 系啊，佢都有啲 幽默位， 都有啲幽默位，系贯彻咗呢个导演嘅风格嘅。 系啊，即系你会睇出嚟啊，原来即系换咗一个导演， 拍成一个呢一、這个系列嘅电影，原来系可以变咗另外一样嘢出嚟咯。 我觉得佢有少少系想似《银河守护队》嗰种感觉，系啊，有少少似嗰种感觉嘅。咁变咗你之前头嗰两集好似，我又唔可以话头两集系真系差，但系你会觉得系平平 冇感觉咯， 系啦，即系纯粹一套娱乐片咁。 popcorn片咁样。 系啦，咁啊一嚟到呢套就玩到都好大啦。 同埋佢第一场已经开始喺度玩嘢啦， 系啦， 开始嘅时候 已经喺度搞 gag 咁样。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最好笑就系佢嗱，如果我谂大部分人睇咗啦，即系佢竟然将一啲 character， 即系佢再玩，加上阿 Stanley 今次又同佢再玩。 阿 Stanley 套都出現， 但呢套玩得过瘾喎，又 OK 嘅，过瘾喎 ，OK 嘅， 系啊，即系有啲估唔到真系。 系啊，咁都简单介绍个故事啦。不过我谂大家听嘅都睇咗啦。咁啊，讲下雷神，我冇睇漫画，但系我 get 到意思，应该系佢哋喺地球英雄内战嗰阵时咧，咁佢点解冇出现？就系佢屋企处理紧佢家事，就系、是、呢一套戏嘅故事啦。咁就讲佢翻去佢家园揾翻，想揾翻佢嘅爸爸咁样啦。咁中途就杀出咗一个嗰啲好劲嘅一个女嘅奸角咁样啦。咁就。连阿雷神嗰啲锤都可以俾佢揸烂 埋， 揸烂埋嘅。咁啊，当佢想去拯救家园嘅同时咧，就俾阿雷神打入咗去叫另一个世界咁样啦，另一个星球咁样啦。咁喺度咧，咦又遇翻佢以前嘅所谓嘅拍档啊，即系遇过话我嘅同事嚟嘅，咁啊就系遇翻阿变形合衣啦，同埋亦都揾翻佢个细佬，就希望三个一齐打翻去呢、這个佢嘅星域街嗰边啦。咁与此同时喺嗰边都认识咗另一个女战士，好似嗰个人都会之后都会出现嘅，好似 应该之后出现嘅， 系啦，之后出现嘅，咁就叫做四个人一齐打翻去咁。其实个故事真系好简单嘅，即系以一套 打来打去之后， 以一套 Marvel 嘅戏嚟讲，我觉得今次嘅故事真系好简单。 系啊， 咁啊，佢初头其实。初头佢阿导演就拍晒心口话呢一套系将会系 Marvel 史上最短嘅戏，有90分钟之内有完到。咦，咁啊，再加加咗130， 系啦， 整多一个钟出嚟。咁但系你又唔会话觉得好长， 都快过其实 系啊，因为佢处理嗰个节奏啊，嗰啲娱乐性方面，我觉得真系 一流嘅， 系真系一流嘅。同埋，其实今集我觉得故事有少少悲剧。嘅感觉嘅，佢真係差唔多成个家园同佢 毁灭晒嘅， 毁灭晒咁，但佢可以将成件事搞到系变咗系 轻松化咗啦。 系咯，你又唔会讲太 over 咁，我觉得呢个设计系真系唔错咯。 系啊，同埋我觉得今次即系其实我谂都贯彻翻，其实一直 Avengers 或者 Marvel 电影嘅一啲嘅格局就系咧，佢又好中意将其他 Marvel 即系 Avengers 嘅角色咧。或者 Marvel 角色又放翻套戏入边喎， 系啦。 嗱，今次除咗有变形合衣之外咧， 系 有呢个奇异博士喎。 奇异博士嗰一段其实我有个系， 好似话系有连贯性咁，因为我冇睇电影版，所以我冇睇奇异博士嗰、那个。 啊，系奇异博士最后嗰个彩蛋就系你今集见到嘅其中部分片段。 啊，系啊， 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其实嗰一段佢真系铺下奇异博士出，即系又真系冇乜用嘅嗰段。 即系求其咁样铺佢算。 因为。你都唔算有劇透啦，我初頭我係諗啊，奇異博士最尾會唔會走翻出嚟？其實佢畫個圈咁，將佢哋喺嗰個喺嗰度救翻去生活界，你畫個圈咪緊？不如落去最尾冇出嚟咁，我唔知佢嗰陣走出嚟做乜嘢噶啦。 可能冇奇葩咧， 係咁都要鋪一鋪，可能就 Avenger 都。 Avengers 因為下集 Avengers 有 埋奇異博士啊嘛，47個角色啊嘛，有 啊，最多嘛， 即係睇你點打， 就係咯， 係啊， 每人出十分鐘死啦， 唔係 47分鐘， 同埋係咯，今集佢都有呼應翻之前。就譬如，即如果大家睇 Avenger， 你会明白点解睇嗰阵时阿 Loki 见到阿变形合衣会咁惊。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阿变形合衣系捉住阿 Loki 系要搏嚟搏去。咁跟住，但系今次佢哋又一齐合作咁样，又叫做 friend 翻咁啦。咁除咗你咧，我角色我变形合衣都几有发挥嘅今次。 今次系，但系其实咧，你有冇觉得就系变形合衣今次嗰个 character 咧，即个外形系同过往。喺电影睇到变合衣又好似有啲唔同喎，即系我觉得外形啊，或者系可能佢本身嗱咁嘅性格，因为个导演问题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会觉得，即系我睇完之后觉得，咦，点解个变合衣好似 new 咗咁多嘅？ 因为嗱，我觉得佢，因为佢话佢喺嗰个星球两年都系咁嘅。 咁嘅形態啦，即係佢唔係阿 Bruce 已經變咗去做阿蝙蝠俠，因為我都有睇過少少訪問，就係訪問翻訪問翻個演員啦，就話佢都點解今次嗰個性格會咁突出咧？就係因為佢話，因為平時蝙蝠俠可能真係變一陣咁就變翻，我今次佢已經自己變咗係兩年。两年咁长嘅时间啦，咁就开始个变形合衣会自己同，即系开始熟悉自己嘅性格，咁同埋佢自己已经 develop 咗一个比较完整嘅一个价值观咁样啦，所以佢会啊，好似今集咁多嘢讲，因为变形合衣冇咩讲噶嘛，系咯，就系好多嘢讲，同埋讲埋啲都几 get 嘅，咁所以就系咯，我解释到你嗰个问题。 每刻寡妇佢又夹唔到啦，咁就 变咗同阿雷神， 个雷神喺度夹啫， 喺度搞笑咯， 系啊。咁但系其实今次即系睇翻佢哋演出，即系演出冇得讲啊，即系都系普普通通，即系都系咁样，可能成大班玩完就算啦。咁但系即系加上呢个导演今次佢咁样玩法咧，我谂其实都唔好话净系因为个雷，即系因会改变咗雷神呢套戏，其实根本系改变晒成个 Avengers 或者系成个 Marvel 过往，即系佢可能有啲似死侍嘅。即系配一啲， 系啊，其实 Marvel 都系想学翻， 系啊，即系有啲轻松少少啦，可以想。 咁冇去到四次咁癫嘅。 咁冇去到，或者冇去到今次啱啱好之前 Spider-Man 咁样咁轻佻咁样啦。 系啊， 即系我谂佢都想，其实想将啲角色其实开始有少少连贯性翻咯，我觉得系。 系啊， 即系会想似翻一啲相同嘅感觉，即系唔会突然间一个又严肃，一个又好似冇咁 即系唔好将成件事搞到好似咁 sad 咁悲剧，因为有可能好多啲英雄电影都系比较沉重咁样啦。 咁之前都讲话咁美国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咁所以点解即系所以咁多呢啲英雄嘅电影出现啦？ 系啦，咁同埋即系讲完去搞笑方面，今集嘅动作场面都有劲，系因为其实上两集系我觉得比较小型，尤其是第一集你根本系喺一个所谓美国啲中部小镇喺度打咁样，但 系 咁今集系哇玩到好大阵，仲有好多场大场面，系啊，即系呢个导演之前都唔系话 handle 啲咁嘅戏，咁佢有 都系小众戏， 系咯，即系之前系超低成本制作，除咗低俗僵尸，后屘仲有啊，唔知个咩系咪攞你命三千定咩，净唔知攞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喺新钉嗰度，咁呢两套都系可能比较啲小本制咗。初头我谂啊，呢个人系咪 handle 到咁大嘅嘢咯？佢摆啲场面系 又俾佢做到喎， 系三集最劲喎。 系咯，即系其实今集你唔好话你冇动作场面啦，即系其实啲画面啊， 啲画面好靓， 都好靓喎。 系啊，同埋佢呢次都贯彻咗迪士尼真人片近期嘅作风，系佢一去个大场面变咗 IMAX full screen。 系咯系咯系咯， 因为啊，你又估唔到佢又会变咗一个咁嘅 style 个画面，系都几震撼嘅睇落去，所以系对比起上两集呢个连动作场面都有埋惊喜，我觉得系 整体都系好睇嘅，今次 系整体好睇嘅，咁但系都有少不足啦，我就觉得即系如头先所讲系。如果套戏好似之前所讲，我谂90分钟咧就 好啲嘅， 系好啲嘅，因为你加咗好，即系你系加咗好多笑话， 其实中间系有啲闷长，我觉得系。 系啦，咁变咗你好似夹硬要撑够佢一套130分钟嘅戏咁，其实你如果90分钟变130分钟，你多成个钟嘅。 其实你拉咁长，咪又赚少长层次， 系啊， 冇作用嘅啫。 因为系香港先会加钱嘅啫，外国唔会加钱。 外国唔加钱但你外国唔加钱嘅话，你都唔会俾多场你噶嘛。 咁啊系咯， 你香港你俾加钱都要加多场喎。 系啊， 咁呢个都系钱嘅睇问题嘅。 系啊，因为如果你90分钟，我会觉得个故事比较可能紧凑啲，同埋即系你要讲嘅嘢系啊，可能 啱啱节奏上会好啲嘅。因为其实而家你我就觉得系头同尾嘅节奏就快咯， 系啦， 中间系真系拖咯。 中间，因为中间你始终去咗第二个星球嗰度，变咗好似同你个主线好似关系唔系咁大， 抽离咗啦少少。 系啦，即系呢样嘢我都想讲系就系阿基潘嗰个佢嗰个奸角之前吹到咁劲， 原来都系咁幽默嘅啫。 原来系啦，一来幽默，二来同埋我又觉得佢系摧毁咗呢个星球，跟住最尾同佢咁样打咗两下，咁好似 咁死咗。 咁就完咗。有冇死？好似冇解释到嘅。好似冇明示佢有冇死嘅。咁但系 即系扮一嘢就冇咗。 系啦，你就咁吓咁，你之前吹到咁劲，咁但系原来最后不外如是。咁原来阿雷神唔使要支锤都可以 搞 得掂嘅。咁你之前搞唔到用咩嘢 系咯？ 咁变咗之前好似拖长咗少少咁样咯，我觉得。同埋最后就系呢几位角色系有少少似银河守护队咯，你所讲咁， 即系所讲系啊。 但银河守护队你 成班可以集排军，但每一个角色个 character 都即系可能有自己性格，但系呢几个就真系好似纯粹喺度搞下笑啊，变咗好似冇咁突出咯。 同埋今次有两个彩蛋啦、啊。都系好搞笑， 系啦，嗰两个彩蛋其实就真系同其他都我谂都唔系关系好大嘅， 但系真系 第一个应该有少少关系啦，但系最尾嗰个 OK， 最尾个 OK 嘅， 最尾嗰个 OK 嘅，啊，我估唔到嗰个系阿侏罗纪公园同嗰个， 系啊系啊， 我初头系咁熟嘅，佢搞到 侏罗纪公园，但好似下周出嚟之后，我哋不如合作咯， 系 完咗咁完咗， 但系银河守护队都有去睇翻 MDB， 系咩？都去啊？ 我冇留意啊，可能银河守护队成堆星球其中一个都有去啦。 系咯，咁我哋啊，攞嗰两套叫做大片啦。 系啦， 咁一阵间 之后就讲一啲比较细 啲 嘅片啦。 好 ，OK， 好下集再倾。